在感情中，我认为能过去的事情就是那段曾经的经历和岁月，而过不去的事情就是留在心底里的那一份回忆。因为在世界上，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能过得去的，唯一过不去的就是藏在记忆里面的那份珍藏吧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对你来说，在感情中什么事儿是能过去的，什么事儿是你认为过不去的，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莉莉安的网友。我总是弄巧成拙，比如在特地给他发的节日快乐后面，还偏偏要加上那么几句废话，好像非得要人家看出自己藏不住的关心似的，一点也不酷。果然他就简简单单直直白白地回复了两个字，谢谢。连祝你节日快乐这么简单的回愿也都没有。大概我的快乐与否他已经不那么在意了。有人问，为什么到中国就能把所有节过得跟二月十四日一样，而且说辞都是如出一辙？大概是因为过节才终于有机会找借口和喜欢的人说说话吧。朋友分手的时候总是想劝他们不要那么难过了，别再硬碰硬了，他如果不回来就别勉强了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说都是这样说的，道理呢心里也都懂，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又会走他们一样的路，做他们一样的选择。多少人在心里骂过自己一生，多少人试图想找到一个自己不那么爱他的点，多少人逞着强吹着牛昭告天下似的说自己放下了忘了爱上别人了，咬紧牙关做决定的时候牙齿一定被咬得很疼吧。瑞妮说过节的时候收到了他的一句节日快乐，但那花哨的排版和字体一看就是群发的标配，但瑞妮仍然很开心，斟酌了好久给他回复了。瑞妮嘲笑自己说，怎么这么容易满足，明明人家已经把他摆在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，他却还觉得感恩戴德，受宠若惊。我记得很久以前刚刚认识 Rini 的时候，他让我帮他的感情出出主意，那时候他刚刚分手一个月，心里却总是记挂着他。瑞妮问我，要怎样才能不爱他呀？他想要的我都会给，他喜欢的我都在意，哪怕他说 他今天爱上了别的姑娘，我也都会在心里默默祝福他。这该有多委屈啊，只能屈身在他身边做一个旁观者，看着那些熟悉的甜言蜜语和温柔都洋溢在另一个女孩子的笑容里。瑞妮说想给自己一个了结，可是总觉得我们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总是一个人在坚持，也不知道在坚持着什么。让自己心死，大概是感情里最无解的一道题了吧。早上刷微博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关注的博主发的一段话，觉得特别有道理。他解释的是关于为什么张爱玲和胡兰成分开后还要给胡兰成30万的稿费这件事儿。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怎么放下一个人，你觉得你还有爱他的余地，你觉得你仍然找不到离开他的借口，何苦害怕再为他付出更多？毕竟只要再做些什么就能断了念想。让自己死心离开的话，那么30万的积蓄买一个心死又怎么会贵呢？给自己的感情断了后路，不留任何思念的余地，所以哪怕对方冷漠、抗拒、厌恶，也放低身段掏心掏肺，最后变得一无所有了，也就不爱了。离开的时候我们总是不甘心，所以总是为难自己。就像明明知道一件事不可行，也非得试一试，丢盔弃甲，遍体鳞伤，血流成河。感情的战场上，留到最后的一方终于举起了白旗投降。给自己一个了结，耗尽所有热情，心里不再有所期待的时候，大概才能不再爱了吧。借此共勉，希望我们都放得下过去，给得了未来。 去了，热泪水比什么都还重，掉得那么的刺耳。 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很多人说时间是治疗情伤的良药，再深的伤口只要时间够久就都能痊愈，但也有人说感情中有些事情能过去，有些事情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。那么对你来说，在感情中有什么事儿是能过去的，又有什么事儿是你认为过不去的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莉莉安的网友。 CC 恋爱那会儿和我说她和男朋友的十年计划，包括几年内找到工作，几年内经济稳定，几年内结婚，几年内要小孩。他想得特别好，还说想和家里商量商量资助男朋友创业前期。 CC 说他是可以给我未来的人。我后来再遇见 CC 是在酒吧里，他和一波朋友来喝酒，穿着小短裙，化着大浓妆，他微醺着靠在我身上说我们分手了，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，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。很多事儿都已经过去很久了，就到我们试图在记忆里捕捉一些他们存在的痕迹都无迹可寻。那些爱过、恨过、相遇和分开的故事都久远到渺无人烟，就如同当时的承诺和誓言一样飘渺无力。我们还有很多人觉得 CC 还喜欢她前男友，她留着前男友送给她的钥匙扣，那是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模型，因为之前她和男朋友提过想去巴黎，他们俩都是喜欢旅游的人，刚在一起的时候很喜欢自驾游，两个人开着车穿过一座一座城市，越过每一个灯火阑珊的夜晚。可是这些以前觉得开心的都在分开以后变成狼狈不堪。和小 A 聊起前任的时候没有想太多，那个名字讲出来的时候 一下子停住了，生怕他觉得尴尬。他摆摆手说，有些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李叔同的《晚晴集》里说，世界是个回音谷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你大声喊唱，山谷雷鸣，音传千里，一叠一叠，一浪一浪，彼岸世界都收到了。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，绵绵不绝，遂相印于心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有些念念不必再有回应。相遇时太美，所以我们才会为分开的难看找各种理由。可是谁都不是不懂，很多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安全感永远都不牢靠。把依赖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会变得很脆弱。恋爱的时候，小 A 的世界里只有她男朋友，全身心地投在她身上，做什么事情前都要考虑她会不会开心。那时候的她生活毫无方向，似乎只有一个人是她的精神支柱。分开以后很久，小 A 开始变得独立，变得开始有生机。他把这段过去埋进土里，用新生的希冀覆盖在其上。真好，每天都有新希望。关于爱情，我不想再困在你的牢笼里，做尽一些无用的挣扎，费尽心思讨好，换来一些似有可无的回应。我们可以在伤害里成长，可以变得更成熟，更强大，强大到能够抵御下一次的伤害。没有一段感情不会经受风雨，但我想，很多错过的事儿，也许就只能错过了。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 秋天不情愿被冬天残忍的替代，往事深锁在脑海中，终被翻开。你像个岸的轮摆，忽然停在视线之外，只剩孤独徘徊的海，常在尘封着昨日回忆的岸边，时间曾将我们悄悄无声掩埋，

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。很多人说时间是治疗情伤的良药，再深的伤口只要时间够久就都能痊愈，但也有人说感情中有些事情能过去，有些事情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。那么对你来说，在感情中什么事儿是能过去的，又有什么事儿是你认为过不去的呢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。关注之后，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，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。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欧叔的网友。我和陈老板在一起9年，异地4年。经常有人问我，你们是怎么在一起那么久的？我都笑说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主要是人和。如何维持一份长久的爱情，很难一句话两句话讲清楚。我总结了一下，恋人之间相处有7个细节很重要，共同平衡好这7件小事是两个人长久走下去的基石。1、冲动与理性。讲一个朋友的例子，他喜欢上了一个小自己2岁的男生，对方也喜欢他，目前两个人处于暧昧阶段。男生多次表白，但他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，因为早前他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条框框，绝对不找比自己年纪小的男生。他固执地认为年纪小的男生不靠谱，而且对方马上就要到外地工作一段时间，他觉得两个人以后更没可能。我就说他才小2岁而已啊，50年以后一个76岁的老头和78岁的老太太有什么区别吗？不存在的呀。有时候我觉得成年人谈恋爱过度理性不是一件好事，权衡利弊，计较得失，看重效率与结果。可如果爱情没有脑子一热，没有认定就想跟他在一起的冲动，算什么爱呀？不要给一份感情预设结局，爱时用力去爱，不爱了再理性止损。但一开始你连试都不敢试，还谈什么会遇到对的人呢？2、敏感与安全感。两个人在一起后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敏感 与安全感之间的平衡。我觉得在爱情里，敏感多疑是人的天性，因为太爱了，才会患得患失。可是如果你过度敏感，经常猜忌，这份爱就会让你们很焦虑，不快乐。我和陈老板异地的第一年，是互相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。我们那时努力去做的就是几件小事，及时回复消息，让对方能找到自己，每天分享彼此的生活，不因异地而脱节，各自屏蔽掉身边潜在诱惑的异性关系，定期去看望对方，我去武汉或者他回长春，毕竟见面在一起才是最安心的时刻。总的说来，一个人要去信任另一个人，一个人要让另一个人信任，敏感多疑的消除与安全感一点一滴的建立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需要时间，辅之以耐心包容，照顾好对方的情绪。第三，不粘人。关于粘人这件事儿，很多情侣都处理不好，而引发争吵。有些男孩嫌女朋友粘人，有些女孩嫌男朋友比自己还粘人。其实只要不过度依赖对方，时刻都要亲亲抱抱举高高，掌握好一个度就可以了。而这个度的衡量标准与外在无关，而是两个人都愿意接受的粘人程度与模式。俗话说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只要你们彼此享受，粘人不粘人都是可以的，既彼此独立，又能抱团取暖，才是好的爱情。四，不要失去自我。永远不要爱一个人爱到没有底线，失去自我，那样你不会快乐。同时，如果一个爱人让你的爱陷入失去自我的地步，对方也不见得是好的爱人。感情的天平一旦失衡，便很难维系。爱情里最重要的就是平等。五，不要改变对方。承接上条，在爱情里既不要失去自我，也不要硬性要求改变对方。恋爱一段时间后，我们总容易产生一种想法，想要改变对方身上令自己不满意的地方，以满足自己的期望。要对方改变工作，改变人际交往，更有甚者要对方改变性格。其实不妨静下来想一想，那个人最初的样子，不正是我们所喜欢的吗？换位思考，如果对方要求自己这样改变，你做得到吗？以及自己这样的要求是否真的合理？在爱情里，我们可以为了彼此变得更好而互相磨合改变，但永远不要一个人强势地要改变另一个人，这不是爱，是自私。六，有效沟通。我和陈老板之间没有任何禁忌话题，也没有任何偶像包袱或者心理负担。换而言之，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可以聊，有事两个人沟通商量，共同面对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有些情侣间不喜欢沟通，谁出了什么事情瞒着对方，自己一个人扛，这样其实一点都不伟大，相反不太负责任又很幼稚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决定今后的人生想要一起走下去， 那么伴侣的意义就是并肩作战，彼此依靠。你们既是对方的软肋，同时也是对方的盔甲才行。有事情及时沟通，共同面对，才能让你们的爱情更坚固。七，共赴平淡。少年时总渴望人生是一趟波澜壮阔的旅程，向往那些电影小说里跌宕起伏的冒险情节。成年后才发觉，一个人如果能平淡地过完一生，便是最大的幸福。感情也是如此，我和陈老板在一起这九年，从未经历过分分合合、前任骚扰、家长阻挠、第三者插足，以及身世之谜、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兄妹之类的影视剧情节。我们就是好好相爱地走过了九年，相比之下真是太平淡了，一点都不刻骨铭心。但要是能这样平平淡淡地相伴走完一生，我会觉得这辈子值了。再炙热的感情都会有归于平淡的那一天，没有人的热恋期是一辈子的。不要害怕平淡，不要害怕激情退却、浪漫不在。两个人的日子细水长流，彼此让对方舒服，平淡长情安心是爱情里最好的状态。但切记哦，平淡不代表枯燥，不代表不再经营爱情。平淡中也要保持一颗恋爱的心，时不时给对方一个小惊喜，两个人有属于自己的浪漫。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，也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会不会跟另一个人走到最后。我们都是在爱情里跌跌撞撞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，学会包容理解，懂得爱情不易。经营爱情是一生课题，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去爱，和喜欢的人一起好好走下去，不负此生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很多人说，时间是治疗情伤的良药，再深的伤口，只要时间够久，都能痊愈。但也有人说，感情中有些事情能过去，有些事情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。那么对你来说，在感情中有什么事是能过去的？又有什么事儿是你认为过不去的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，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绝不回头的网友。那天收到后台粉丝私信，说前男友和她分手之后立马找了一个新欢，可没过多久又分了，就又回头找她，觉得当初对她有愧，感到抱歉。虽然她不太想和好，但又有点不忍心，毕竟曾经是最亲密的人。我回复他，往前走，千万别回头。有的时候男人可真奇怪，明明当时想断得一干二净的是他， 可如今回头啪啪打脸的也是他。女人也是，分手时哭得死去活来的是他，现在优柔寡断不想和好的也是他。记得之前看《东邪西毒》，张国荣在光影里说过一串台词，有些人离开之后才会发现离开了的人才是自己的最爱。但在这个姑娘身上，我看到的是幸好你离开了我，我才能继续找我的最爱。没有忘不掉的人，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我更喜欢电影里的另一种说法，你越想忘记一个人时，其实你会越记得他。人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，如果可以把所有事儿都忘记，以后每一天都是个新开始，你说多好。当下你觉得非某人不可，他是全世界最适合自己的，但当你遇上另一个更有感觉的人，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。抱着前任离开就再也遇不到对的人的想法，不断感叹过去美好的回忆是永远无法走出来的。人这么坚强的动物，怎么可能因为一次失恋就彻底玩完？况且你对他哪有那么深的情分啊，无非是执念，不甘心成为被抛弃的那一个，没勇气承认在爱情游戏里你是输家。撕开分手的表象，看透本质，就是你吸引力下限， hold 不住对方，你败给了自己，败给了人性。对方对你感到抱歉，也不要觉得别人还爱着，那只是一点点因为伤害你而带有的负罪感，而他想通过道歉的方式来说服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坏。说句现实点的，假如你的下一任男友帅过刘昊然、陈伟霆、张艺兴，那还有前任什么事儿呢？当然不排除有些姑娘爱心过剩，她会觉得他在她的生命中是特别的，而自己对对方来说也是特别的。对方分手以后在社交网络发的那些伤感动态，都是在缅怀那段死去的感情，却不知道那些套路只不过是复制粘贴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，在共同的朋友那儿听说前任过得不好，夜夜唱 K 喝酒买醉，疯狂打游戏麻痹自己，以为他过得很差，就死气白赖地贴上去给安慰。但说不定别人觉得唱 K 打游戏喝酒很正常，那只是他想要的生活方式而已。还有些男生明明是自己提的分手，还在朋友圈发些矫情的文字状态，分享悲情的歌，装成受害者的样子，是在演专情的戏给自己看呢，还是在打造深情的人设给下一任看？所以女孩子们永远别用同情心去博寡情人的情，他能放弃你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，恃宠而骄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结果不是你出局就是他放弃。至于那些不合格的前任，隔三差五回来说一句问一句最近你还好吗，真想告诉他果断点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决定。他能回来打脸找你，多半是在别人那儿受了委屈需要安慰，根本没有兜兜转转还是觉得你最好这回事，只是想套路你一直为了他痴情等候，然后就内心膨胀能有十足的满足感。这样的人你越给他脸他就越放肆。恋爱就是一场游戏，段位高的人才能和段位高的匹配，垃圾一点的只能给牛的人练手，最多做个炮灰。我倒是建议年轻的时候可以多谈几段感情，这样 也就没有那么容易被骗了。然后才能明白，这世间总有一个理，最难测的是人心，最难辨的是感情，最难舍的是情分，最难解的是执念。看到那些分手了还想上赶着求复合，把我没有再爱一个人的能力了，你把我宠坏了，我很多事儿都不会做了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人，我都忍不住想用鸡汤给你洗洗脑。难道遇见他之后你的手脚功能就退化了，没有自理能力了？生活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无关。你要肯定人心是多变的，确认执念是可解的，不必去争一个结果。放弃你的人不值得你这样死死拽着不放弃，分手就分手，千万别回头，别这么丧气，要相信未来，一天比一天快活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？一生热情愿自己背，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